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荷兰被称为郁金香的国度，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白色，灿烂的花朵一望无际，阳光下肆意的怒放。叶梦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花，兴奋地举着摄像机四处拍。正当她不停拍摄的时候，非常奇怪，突然就变天了，一场大雨不期而至，许多当地人像变魔术一样马上拿出伞来撑开，而他们几个却只能干瞪眼，好容易反应过来，赶紧向能避雨的地方跑。荷兰地处沿海，风大云多，气候很容易变化，当地人一年四季出门都带雨具，因而有备无患。但江淮岸他们几个并不知情，毫无防备。叶梦薇的第一个动作是立刻把摄像机抱在怀里，然后再跟大家一起在雨中奔跑。他们想找个地方就近避雨，跑出几步，江淮岸一边大步跑，一边把西装外套脱了下来盖在叶梦薇头上，然后拉着她一起跑。叶梦薇的心中涌起一阵暖流，连日里比较辛苦，刚刚又聚精会神地拍了好多画面，本来她就已经有些累了，都没有力气迈开腿了。可江淮岸拉他手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又产生了无穷的力量。此前江淮岸带队连续参观了好几家奶牛场，而且跟一家全球知名的牛奶公司高层进行了初步会谈。这家公司有意向到潇湘市投资，开辟一条牛奶生产线。脱下西装外套给叶梦薇盖住头，再拉着他跑。江淮岸做出这一系列举动不是没有犹豫的，毕竟以他的身份，一言一行都要特别注意影响。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，他看到叶梦薇的第一个动作是立刻把摄像机抱在怀里，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爱怜之情。江淮岸顾不了那么多，想都不愿意想清楚，就做出了这一连串的举动。两人当众手拉手的时候，一股浓烈的幸福感觉在江淮岸的心头激荡。一行人跑进了一家饮料店，一进到店里，江淮岸马上放开叶梦薇的手，叶梦薇也赶紧把头上的衣服拿下来塞给江淮岸。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叶梦薇脸上有一丝羞涩，而江淮岸脸上的表情却非常坦然。范思平和杨柳都注意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动作，却假装什么也没看见。老板热情地上前打招呼，给他们端来了又香又浓的牛奶咖啡。 叶梦薇觉得自己心底的幸福比这咖啡还要香浓。一阵电话铃声把叶梦薇拉回到现实中来，她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住在宾馆的房间，而她心爱的人与她仅仅隔着一堵墙。这么晚了，会是谁的电话呢？她的心猛地跳荡起来，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她隔壁房间的号码，也就是说，果然是江淮岸打来的。叶梦薇呆了一下，正准备拿起听筒，电话铃声却停止了。叶梦薇记得很清楚，电话一共才响了三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江淮岸自己也有些犹豫，所以电话拨通之后他很快就后悔了？难道是他不够有勇气？或者恰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决定先去处理那件事情？叶梦薇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儿，这时电话铃又响了。叶梦薇很快拿起听筒，喂了一声，一阵短暂的沉默，她似乎听到了江淮岸有些急促的呼吸声，而叶梦薇也变得特别紧张起来。 薇薇，今天淋了雨，你不会感冒吧？ 我这里有感冒药，我给你送过来好吗？江淮岸的声音似乎传达着他的矛盾心理，既充满渴望又有些犹豫。叶梦薇的脑袋轰地响了一下，这一刻终于来到他的面前，该如何选择呢？沉默半晌，叶梦薇轻轻地说，好的，那真是太麻烦你了。房门打开之后，江淮岸一闪身进来了，两个人都呆了呆，然后江淮岸张开双臂，叶梦薇扑进他的怀里，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这样一个时刻，或许在他们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，命运就已经做好安排。他们一直沿着一条既定的轨道，不知不觉彼此靠近，直到这一刻。这样一个男人，当他风度翩翩闯进叶梦薇梦里的时候，就注定他和叶梦薇之间会有一段深深的情缘。叶梦薇只穿着薄薄的睡衣，江淮岸指尖很容易感觉到他皮肤的细腻与光滑。由于内心矛盾重重，叶梦薇的身体显得很紧张，甚至有些僵直。江淮岸深深地吻她，吻得她连呼吸都有些困难，而她也不顾一切热烈地回吻江淮岸。她的气息是那么的香甜，如同白天见过的郁金香。这样的时刻，最自然的事情是应该由感官感性来统领余下的一切，才会显得更近人情。可是他们双方都有所思虑，此刻叶梦薇心头的情感异常复杂，她的身体完全不听使唤地在发抖发热，热血潮水般奔涌，四处奔流。江淮岸虽然同样的激动，却仍然保持着理性思维。这样的时刻，这样的场所，此情此景，率性而为不是不可以。可是之后呢？目前的体制体系根本不支持这样的行为。江淮岸也知道，这一刻无论如何作为都是情有可原的，但他不想亏心，不想去做一件现有道德体系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。他应该是现有体系的维护者，除非体系做出改变，不然如果做了公认不道德的事情，自己的内心会有负罪感，这种负罪感甚至会慢慢在容貌上体现出来。这样的事情多了，次数多了，就会变得做贼心虚，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一望而知一身正气，而有的人一看就让人觉得像坏人、贪官的原因。此外，既然真心爱一个人，就要对他真正负责，何况这个女孩子还是他的学生。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孩子，她想要什么？她江淮岸能给她真正想要的事物吗？江淮岸慢慢停下自己的动作，表情变得有些伤感。是的，他必须顾忌、保留、克制。黑暗中，叶梦薇感觉到了他的变化，忍不住紧紧地抱着他，落下泪来。江淮岸温柔地回应叶梦薇，吻吻他的额头，然后松开了他。他把灯打开，拿出感冒药，调好一杯温水，轻轻地把感冒药塞进了叶梦薇嘴里，再慢慢拭去他脸上汹涌的泪水，微笑着说：你这个傻瓜蛋啊，这么容易哭，我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叶梦薇哭得更厉害，索性把头埋到江淮岸的怀里，让自己的眼泪流个够。他心想，人类的法律有太多不符合人性的地方，两个如此相爱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够或者不敢在一起呢？他本人有勇气冲破这种束缚，可是他却没有，或者不想有。再一转念，法律法规也是有变化的，比如拿生孩子这件事来说，以前是不限制的，后来开始计划生育，一夫一妻只生一个孩子，然后是单独二胎，只要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，最近已经是开放二胎了。婚姻也应该是由自己决定的一件私人事物，会不会有可能，也许有一天法律和道德都不再规范人们自己的私事了？这样的胡乱一想，叶梦薇终于止住了泪水。江淮岸叹息一声，轻轻拍拍他的脸，说：小笨蛋，早点休息，这些天都会很辛苦的。然后他一步一回头地往门外走。叶梦薇依依不舍地送到门边，江淮岸回头再吻吻他的脸颊，然后毅然离去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叶梦薇好容易有了模糊的睡意，却突然被一阵尖锐的腹痛弄得彻底清醒了。起初她还能够忍受，继而腹痛的程度越来越严重。叶梦薇满身冷汗，咬紧牙关，还是无法承受。他不由自主地开始呻吟起来，但他拼命忍耐，咬住自己的嘴唇，尽可能不让自己发出声音，控制自己不要去拨打求助电话。叶梦薇从小肠胃就不怎么好，他记得自己六七岁的时候，有一次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，妈妈马上背他去看医生。在妈妈背上，肚子疼得就没那么厉害了，但是当妈妈背累了想把她放下来，却一放下又疼得不行。后来妈妈硬是背了她五六里地，到了医院打针吃药，住了两天院才好。十几岁的时候，叶梦薇也发作过一次，那次正在教室里上课，她突然就肚子疼大叫起来，把上课的老师都吓了一跳，赶紧背起他送到校医院，打了半天吊针就好了。这一次应该是淋了雨，受了风寒，加上吃的东西不太对胃口，可能还有一点水土不服，才会旧病复发。叶梦薇觉得自己疼得简直快要昏迷了，她无法控制地挣扎起来，按响了宾馆的前台电话。服务员赶来， 敲开了隔壁江淮岸的房间。江淮岸赶紧收拾好自己过来，背着叶梦薇就往外走。叶梦薇闭着眼睛痛苦的呻吟，她的冷汗把头发都打湿了。江淮岸又焦灼又心疼地说， 薇薇坚持一下，马上送你到医院啊。 江淮岸把叶梦薇背到前台，服务员已经打了医院急救电话。过了七八分钟，急救车赶到了，两个医生用担架把叶梦薇抬上车，江淮岸跟着一起上了车。到了医院做了检查，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肠炎。医生马上给叶梦薇打针，叶梦薇的疼这才止住了，她很快安静下来。江淮岸拿热毛巾小心地敷在叶梦薇的额头上，叶梦薇疲惫地叹了口气，虚弱地说， 江老师，真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，我没事，明天早上我一定就会好的，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，来得及去得也快，不要紧的，你快回去吧。 江淮岸边用手抚摸着叶梦薇额头上的毛巾边说， 薇薇好好休息，别说话更别说傻话，我必须陪着你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不管呢，那我成什么人了。 江淮岸轻轻地揉着叶梦薇的额头，眼里充满了怜惜。 唉，薇薇啊，你怎么这么弱不禁风啊，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，你让我怎么交代，你让我怎么办呢。 叶梦薇的泪水流下来， 淮岸哥哥对不起，我身体一直挺好，在外面跑了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，真的对不起，太连累你了。 江淮岸用手轻轻掩住叶梦薇的嘴， 说什么傻话呀，我不是怕你连累我，我是怕失去你。 薇薇你知道吗，你让我心底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，一个沉寂了多年的美好世界重新复活了，我要把你的身体养得好好的，以后一直在我身边，一辈子都在我身边。 叶梦薇的眼里又涌出新的泪水， 我会的，我会把身体养好，我愿意一直待在你身边，一辈子都守着你。 江淮岸坐在椅子上靠在叶梦薇床边，他们的头挨在一起，巨大的幸福的暖流在两个人心中流淌。在异国的医院里，他们依偎在一起，很快两个人都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江淮岸首先醒过来，叶梦薇马上也醒了，这是他到欧洲之后睡着时间最长的一次，他们俩相视而笑。江淮岸打来热水，细心地给叶梦薇擦擦脸。叶梦薇脸上已经恢复了红润，只是身体稍稍还觉得有点虚弱。他从床上爬起来，江淮岸去扶他，他却轻巧地躲开，试着走了两步，笑着说， 我已经好了，完全好了，又可以活蹦乱跳了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不然他们两个发现你不在就不好了。 江淮岸望着他笑，刚要说话，正在这时杨柳打来电话。江淮岸说， 啊，我陪小叶在医院，他昨天半夜里急性肠炎发作，我和宾馆服务员一起把他送到医院来了，嗯，打了一晚上吊针，现在已经好了，嗯，我们很快就回来吃早餐。 回到宾馆，江淮岸简单地对杨柳和范思平说了一下叶梦薇旧病复发的经过。叶梦薇掩饰地说，